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牙买加注册货轮新环球号船长和船员9月8号在咸镜北道青津港举行了庆祝会。参加者先向立在青津市的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会上及一些人做讲话后，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